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胜利汽车联合企业，他查看企业各处，具体地了解了生产情况。他在县地主持了协议会，会议就新型卡车的系列生产方面的问题采取了措施。另外，总理还考察顺川发动机厂和平壤织袜厂，就进一步完善新型拖拉机发动机的系列生产工序，按照我国人民的爱好和要求提高袜子质量的对策问题进行了讨论。